二双音节练习。安康， 安康。 班长， 班长。 担当， 担当。 宽敞， 宽敞。 坦荡， 坦荡。 繁忙， 繁忙。 擅长， 擅长。 山岗， 山岗。 站岗， 站岗。 站长， 站长。